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你有没有听过什么是黄金比例？首先我们画一条直线，再用一点将直线分割开，一边长一点，另一边短一点。如果长那边和短那边的比例刚刚等于整条直线和长那边的比例，通常这个比例的数值就是 1.618。那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就是所谓的黄金比例了。而刚刚那一点就是直线上的黄金分割点。只不过生活上面是怎样应用黄金比例的呢？这个问题你可以去问一下数学家、艺术家、设计师，又或者是建筑师。在2800年前，古希腊人就用 1.618 这个比例建造他们的城邦。而这个莫名其妙的数字在人类天生的视觉美学之中发挥一样的影响力。假如你有幸去到希腊或者是意大利西西里岛，感受一下由黄金比例带给你的这种无以名状的和谐，你就可能会感受到什么叫做建筑二。 古希腊文化在公元前八世纪初开始在地中海地区发展，从希腊本土扩散至爱琴海各岛聚，今日的土耳其和黑海沿岸到西西里以及意大利南部等地区。这些地区并非一个统一的帝国，而是由不同的城邦组成，最主要的希腊城邦有斯巴达、雅典、科林斯等等。这些城邦虽然经常开战，但都有共同的文化特色。古希腊人信奉多神，故此城市多数都以神殿为中心。神殿一般坐西向东，祭祀活动就在神殿前面进行。神殿建筑外部以连续的柱廊连接，内部分为两个厅，前厅安放神像，后厅摆放财宝。这种简单基本的建筑形式一直沿用多年。希腊各地的城邦经常受外族侵袭，公元前480年，古希腊人打败了入侵的波斯人，得以享受一段和平的时间。为了防范波斯再度入侵，希腊各城邦组成联盟，并以百里克利领导的雅典为首。为了巩固雅典的政治地位，百里克利不惜动用大笔的联盟税款，在雅典建造一系列的公共建筑，尤其是重修雅典卫城，在上面建筑大小神殿，包括巴特隆神殿以及伊瑞克提翁神殿。卫城之下设置公共广场，作为一个混合商业、社会、市民中心的城市空间。这个时候雅典开始呈现古代希腊城市的典型形式。 是啦，咁究竟乜嘢系黄金比例呢？究竟我哋会唔会可以喺黄金比例入面啊，然后揾到我哋所讲嘅建筑二呢？咁我哋今日呢，我哋三个主持呢继续去倾下关于建筑嘅问题，亦都去研究一下人类嘅历史同埋建筑之间嘅关系。首先就讲下，我哋一直都知道希腊人呢有一样嘢大家都津津乐道嘅，即係佢哋对于数学啦，佢哋对于比例上面嘅啲追求啦。咁而黄金比例呢，即係 呢一样嘢，我哋都成日听人讲嘅，就算现代都好多人讲紧黄金比例呢一样嘢噶嘛，即系个样啊，点样为之砌到一个黄金比例啊，咁样。 即系黄金比例就系话人类睇落去咧，就一望到，如果佢属于黄金比例咧，就觉得佢好和谐啊，好舒服啊，好靓啊，咁样嘅。 即系最劲啊，冇得顶啊！呢样嘢 系一种完美嘅比例嘅状态。但系佢都有讲咗唔少嘅，即系古希腊嘅建筑咧，都系可以用黄金比例嚟做计算嘅咁样啊。咁其实系点嘅咧，卡文啊？ 其实咧，而家我哋好多时都会话咧，希腊建筑咧嗰个外形咧好靓、好和谐啦。咁有好多学者就话佢系建筑嘅时候咧系根据一啲嘅黄金比例。咁但系其实咧，我对呢样嘢咧都抱有一个即系好怀疑嘅态度嘅。怀疑嘅态度嘅意思咧就系话，佢当然佢都系跟黄金比例嘅，但系咧喺佢起嘅时候，嗰个建筑师其实佢自己清唔清楚有呢个黄金比例咧？呢样我哋其实就唔知嘅。定系咧即系之后啲人系见到啊一个咁靓嘅建筑，佢企图咧从翻嗰件物件咧去分析翻究竟嗰个比例系啲乜嘢，以致个建筑系咁漂亮咧？有机会系我哋系翻转头，其实去分析而得出咧，就话呢个比例系最靓嘅比例。 即系可能佢一个后见之明啊，即系后来即系譬如文艺复兴嘅时候，更加即系追溯翻早期嘅希腊嘅建筑嘅时候咧，尝试去概括佢哋嘅建筑嘅美其实喺边一度。咁亦都代表住其实推到文艺复兴嘅时候咧，我哋正话所讲嘅嗰啲嘅矩形，即系话譬如正方形啊、圆形啊、三角形呢啲基本嘅形状，又再一次成为咧大家尝试去觉得美嘅一个象征或者代表都唔 系啊，冇错。 咁但系我哋亦都可以咁谂嘅，就系咧，即系今时今日我哋未必揾得到当时希腊留得低即系有建筑嘅人咧去写嘅呢啲相关嘅书，可能罗马就仲揾到，但希腊咧就真系难揾啲。而再进一步谂咧，就系话以当时嘅建筑技术或者记录嘅技术咧，佢哋嘅唔少嘅建筑物实质上可以咁精密计算到成一个类似或者近似黄金比例嘅做法咧，其实都代表住咧希腊嘅建筑咧去到一定嘅高水平。 系啊，冇错。 咁不如我哋依家咧，首先带大家去认识一下古希腊嘅历史先，即系我哋首先由历史嘅角度出发，认识一下究竟呢一班系咩人，或者系呢一个文明究竟系点样。而我哋话呢个古希腊系即系都算系一个西方文明嘅摇篮啦，又或者系。在我哋研究西方建築方面，佢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起點。咁希臘文明究竟係點樣嘅咧？ 咁但係我哋早期或者上一集我哋都講到，譬如古埃及嘅文明啦。咁其實希臘嘅文明咧都係好接近地早嘅，即係我哋都係相當早嘅呢個文明古國。咁但係有趣嘅就係咧，希臘嘅呢個文明嘅特性咧，就係同其他嘅文明都唔同，就係話其他嘅文明咧都係以一條大嘅河流、一條重要嘅河流為中心嘅啲文明，但係咧希臘咧係冇一條重要嘅河流流經嘅，反而咧佢係一个以海为重心嘅一个文明，所以佢呈现出嚟嘅面貌或者独特性咧，系同其他嘅所谓文明古国咧系有啲唔同嘅。呢个第一，第二咧就系话咧，我哋去讨论呢个希腊嘅文明嘅时候咧，最早咧可能会讲到咧有大家可能听过米洛斯文明啊、迈锡尼文明呢啲咁嘅文明。咁其实咧喺地中海呢个文明嘅独特之处就系话咧，佢好多个遗址咧系留喺岛上面嘅，就系譬如即克里特岛啊，譬如米洛斯岛啊，譬如圣提尼尼岛啊，呢啲嘅各种各样嘅大细嘅喺爱琴海上面嘅岛聚咧，其实就系当时啲文明。嘅起點嚟嘅，咁我哋話早嘅，譬如之前啱啱正話講到米洛斯文明，我哋最早嘅一啲痕跡嘅東西啦。後來比較大嘅咧就係麥石尼文明。咁如果可能大家都有聽過所謂木馬屠城記或者特洛伊戰爭嘅話咧，就係荷馬嘅史詩去寫特洛伊戰爭背後嗰個文明咧，其實就係麥石尼文明嚟嘅。但係當然啦，我哋保持住一個傳疑嘅色彩，因為荷馬史詩或者記錄呢個麥石尼文明嘅文字嘅證據更多咧，係一種帶有神話色彩嘅書寫。咁佢係咪實質嘅歷史咧？咁我哋翻翻去考古嘅證據咧，就會見到其實喺克里特島咧都留低咗一啲痕跡喺度，咁同埋咧雅典嘅衛城最早嘅部分咧都係有麥石尼留低痕跡，咁、而且喺好多遺跡度或者喺荷馬史詩入邊咧講咧。佢係一個黃金之城，即係好出名用黃金，但係喺遺跡度咧都即刻掘到咧有一個好出名嘅黃金嘅面具。咁、呢種面具嘅模式咧，亦正正就係我哋後來講希臘悲劇或者喜劇常見，一定會戴個面具嚟做演出嗰一種嘅希臘嘅面具。即係再補一句就係嗰啲希臘面具個樣子咧，其實同我哋中國三星堆嗰啲樣子有啲似嘅，即係佢哋真係因為三星堆用青銅啊，咁但係佢哋兩都係用嗰種眼嗰種鼻，咁所以一講到呢啲嘅古嘅文明嘅時候咧，我哋話咧即係呢種面具嘅造像咧，可能係。古文明其中一種即係大家想追求嘅一種東西都唔定。 咁大概嗰個年份係點樣咧？我哋依家去揾翻麥石尼文明又好，或者係米洛斯文明，大概係喺邊一個年份嘅？ 米洛斯就係公元前22世紀再早之前前後咁上下。咁麥石尼嘅高峰咧，大概係公元前14世紀前後。咁上下，咁而我哋去到話古典希臘時期，譬如雅典城邦啊，嗰啲部分咧就是、公元前7世紀到公元前5世紀左右。 咁個範圍咧， 呢個文明嘅範圍大概。 以今日嚟講咧，就係我哋話地中海東部愛琴海一帶嘅一啲部分。咁中間嘅一啲嘅群島嘅島嶼咧，其實就係希臘文明嘅主要嘅部分嚟嘅。咁再北邊嘅線咧，就係今日所謂馬其頓南部嘅啲邊緣嘅部分咧，就係當時古希臘嘅北部嘅邊界。咁其實去到馬其頓左右附近咧，喺希臘人裏邊都係外族嚟噶啦，即係當係孟族嚟嘅。咁部分嘅今日土耳其邊緣嘅即係小亞細亞嘅地方嘅下邊嗰啲島仔咧，亦都認為就係希臘同埋波斯之間嘅交界，咁比較長嘅時間咧，其實係希臘城邦嘅管治範圍嚟，咁所以可以沿住今日嘅雅典作為一個直徑去畫一個圈圈咧，大抵咧就係當時古文明嘅範圍嘅地方。不過要講咧，越早嘅部分嘅話咧，嗰、那個文明嘅多嘅發源咧就係克里特島，咁所以我哋不少嘅考古證據咧都會指向克里特島揾到。咁克里特島就喺雅典向南方喺愛琴海裏邊一個最大嘅島嶼。 咁大家咧喺聽緊我哋講古希臘嘅建築嘅時候咧，亦都可以上到去我哋嘅港台网站 rthk.hk， 搜寻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节目《建筑二》。喺今集咧，我哋就上载咗好多嘅照片，包括有巴特隆神殿啦，同埋伊瑞克提翁神殿嘅。咁大家可以一边睇住图片，一边听住我哋讲解啦。 道出建筑结构嘅和谐宏伟， 仰望广阔聆天嘅人类足迹， 感受超出诗意画意嘅锐感。 建筑二 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我哋成日讲咧，古希腊嘅一啲国家嘅制度，或者我哋即系都要跳出翻我哋依家所讲嘅啲国家嘅观念，当时嘅人嘅生活咧，同我哋依家嘅想象嗰个生活嘅模式有啲唔同。佢哋未必有好似我哋依家咁讲嘅大个国家，而我哋更加讲得多嘅咧，就系啲城邦。咁而我哋讲啊，希腊嘅雅典啊，或者系斯巴达啊呢啲唔同嘅城邦，都有好多几出名嘅城邦，亦都好多古仔去讲。咁而城邦嘅建築係點樣嘅咧？ 其實咧，希臘咧有好多唔同嘅城邦啦，好似頭先阿傑講咧，就有斯巴達啦、雅典呢啲城邦。雖然咧佢哋咧係唔同嘅城邦，有時咧甚至會開戰啊，但係咧其實佢哋都受到同一個文化嘅影響。咁佢哋喺建築啊，同埋喺城市規劃嗰個結構咧，其實咧都好類似嘅。例如咧，好多時佢哋嘅城邦咧都會有一個我哋叫做衛城嘅建築物嘅。衛城咧其實咧就係佢哋一個城市裏邊咧即係最重要嘅一個部分。咁啊，通常咧就係一個小山丘嘅，而佢哋咧會喺小山丘上邊咧建築一啲嘅神殿，咁將佢咧成為佢哋成個城市嘅中心嘅。咁而呢啲小山丘嘅山脚咧，好多时咧都会有剧场，依山而建一个露天嘅剧场。同埋咧喺山脚咧，如果以雅典为例咧，就会有一个我哋叫安哥拉市集，咁会系咧一个城市嘅一个最主要嘅市民嘅中心。 我哋话城邦嘛，即系首先要有城。有城先係可以講城邦，就係話要保護嗰個功能先係首要。咁先係起個小山丘上面有個城牆圍住一啲嘢或者一個廟。咁第一個就係希臘咧，就係多神仔。咁即係每一個城邦可能佢有佢大抵喜歡嘅神，咁佢就擺喺嗰個衛城入邊啦。第一，第二咧就跳翻出後少少，就係話我哋之前都講話希臘文明係一個島嘅文明。而第二樣咧就係地中海氣候嘅有趣之處咧，就係佢係夏天係乾熱，冬天係濕凍。其实两样都唔系好适合耕作嘅，咁加埋啲岛咧，其实土壤相当贫瘠，沙土好多，肥沃嘅土地咧同埃及或者两河流域冇得比，咁所以咧佢哋需要保安好强，畜牧唔成功，然后咧就要靠海嘅贸易嚟做运输，咁贸易咧系唔可以打仗，冇办法打仗，咁所以城邦咧佢既系一个攻守联盟，更加重要咧佢系一个贸易联盟。即是话可以通过城城之间嘅贸易咧嚟做各种各样嘅行动。咁而因为贸易咧就要储存，即系有好多嘢要储藏。咁所以卫城咧亦都有一个咁样嘅功能，就是保护各种各样嘅嘢功能。咁所以呢一个所谓以海洋为依基嘅文明咧，其实是建基于城邦呢个建筑嘅保护功能，同埋佢所发挥嘅各种各样相关附属功能而嚟。咁所以个建设同埋佢本身嘅水土同气候咧系密不可分。 如果大家咧依家喺电脑面前或者有手机咧，都可以上到去我哋 RTHK K.HK 嘅網頁上面，咁揾翻我哋第五台嘅建築二嘅節目，咁就可以睇到我哋上載 代嘅一啲相片，亦都可以见到一啲咧喺呢个希腊嘅遗址上面嗰啲相片，俾大家去对照参考。咁去听住我哋嘅节目咧，就更加了解得更加多。即系依家我哋讲紧嘅希腊嘅卫城究竟系点样咧？又或者依家我哋喺相片入面见到嘅，即系只不过系一啲遗迹啦。我哋咁当然啦，经过咗几千年嘅历史啦嘅风化底下，依家当然未必可以见到成个我哋讲雅典卫城嘅全像。又或者我哋依家首先就讲翻少少，譬如系嗰个市集又系点样咧？我哋依家见到嘅市集其实系咪都已经系荒芜咗，亦都冇乜可以睇得到？ 而家我哋见到嗰个咧安哥拉市集，即系话喺卫城个山脚嗰度咧，其实就已经系荒废咗嘅。所以我哋去到咧就净系见到一啲嘅遗迹嘅。咁不过咧，其实即系我哋用市集呢个名称啦，其实咧佢主要咧都系一个市民嘅生活空间。咁佢咧系一个多功能性嘅生活空间。 即系唔系依家我哋讲嗰啲街市啊， 系啦，唔系 市集， 佢都有呢个功能，佢都有即系交易呢个功能嘅。 Oh, okay. 不过咧，佢其实就系一个多功能嘅一个空间啦。咁就譬如佢会有一啲嘅神庙喺附近啦，亦都会有一啲嘅政府嘅建筑物，譬如法院啦。嗱，佢其中最重要咧就系有一个即系长形嘅建筑物，就叫柱廊嘅。咁呢个长形建筑物咧，其实就系冇特定功能嘅，其实佢只系一个建筑物，就有好多柱嘅啫。咁入边咧就变咗有一个大嘅空间咧，系俾市民咧有唔同嘅用途嘅，例如咧甚至咧上堂咧、上学咧都可以喺嗰度发生嘅，亦都可以成为即系你所讲嘅街市，即系交易，亦都可以喺当中发生嘅。 喺今日遗址嗰度会睇到，即系除咗啲建筑物之外咧，亦都会睇到一啲嘅引水道嘅。嗰啲引水道喺地面度，即系有啲嘅沟渠咁样引水啦。咁而家睇就好原始，咁但系你都见到咧，正话都有讲过，即系一种地中海气候干同热啦。咁所以水系好重要，而且喺啲岛里边系水系好重要。咁所以佢哋懂得点样运送水，点样去将啲水储藏。咁同埋去到希腊嘅时候咧，佢哋已经中意有澡堂啦，即系佢已经有澡堂嘅文化。咁佢哋喺嗰啲咁嘅地方，除咗可以喺一个广场，即系有个柱廊嗰度倾偈之外咧，亦都可以喺澡堂嗰度倾偈。咁你都讲得到咧，即系当时我哋讲笑咁讲，就话雅典嘅人咧，即系好中意倾偈嘅，即系话啲男人之间好中意各种各样嘅地方， 辩论下哲学啊， 倾偈啊，玩啊，更加有啲人认为咧，即系好多人都讲咧，就话啲男性之间咧，净系倾偈同玩咧，系胜于家庭嘅生活嘅，即系好热衷于呢个种社交嘅公共嘅生活。咁呢个咧系希腊文化入边非常有趣嘅地方。 不过佢喺城市中间有呢个咁样嘅公共空间咧，都有可能咧都同佢喺雅典啊呢啲地方咧有最早期嘅民主制度有关嘅，即系男性嘅公民咧系可以议政嘅，即系当时系可以参与讨论关于即系城邦嘅 各样事 嘅，所以好多嘢要倾。 咁但係當然我哋都睇過一啲嘅人講到呢，就係話即係點解佢哋可以有個咁多嘢傾咁好嘅制度呢，亦都同奴隸制有好大嘅關係嘅，就係、是、一班奴隸可以幫佢做晒所有啲我哋所謂嘅下難嘢，即係嗰啲基本上生活上面啲技術性嘅工作啊，啲工人啊，就是、有一班奴隸去做。咁其餘呢班公民有啲咩做呢？咪傾偈囉，你唔好生活嘅擔憂嘅時候粗重嘢又唔使做。 柏拉圖理想過裏面都有講嘅，即係佢話嗰種嘅民主制，即係當時嗰種形式民主制其實係最暴力暴政嚟嘅，相比啊，佢寧願要大制，都唔要民主制。咁當然嗰個民主同今日嘅民主係大相徑庭，完全唔同啦。咁而柏拉圖認為咧，共和咧可能係更加優秀嘅政體。咁依個咧係古希臘語境之下嘅一樣嘢。咁但係佢都講到個有趣之處喺度。 咁我哋啱啱咧就有講到好多雅典衛城嘅一啲入面嘅建築啦。其實我哋對於雅典認識得更加多嘅，譬如係入面有啲嘅神殿啊、巴特隆神殿啊。咁喺個建築上面咧，我相信呢啲亦都有好多細節咧，係值得我哋去慢慢去探討嘅。 Τα τρένα που είναι αραγμένα στο γυαλό την άκρη που πηγαίνα δάκρυ στο μεμά τα τρένα είναι όλα γραμμένα Ναιγό και κούσεν, κίνη του και την κέι 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 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嘅杀戮，凭吊兴衰嘅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劳嘅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嘅泉源。 刹那间像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又翻翻嚟建築二嘅時間啦，咁我哋繼續會同大家講咧古希臘嘅城邦，咁亦都有好多嘅神殿咧，等我哋慢慢去享受佢喺建築方面嘅一啲細膩之處嘅。咁我哋啱啱上一節講到巴特隆神殿，咁呢個亦都係舉世知名嘅一個世界嘅遺址啦。咁我哋喺成個我哋講嘅古希臘嘅建築風格上面咧，有一樣嘢咧，我諗都唔可以唔提嘅，就係講佢嘅柱式啦。巴特隆神殿咧入面，我哋見到嘅其中一種嘅柱式啦，咁而我哋喺唔同嘅古希臘嘅建築咧，亦都可以見到唔同嘅柱式嘅。 我哋見到咧，古希臘嘅建築大部分咧都係採用石做嘅建築嘅，咁所以佢哋嘅石柱咧，好多時佢哋嘅設計咧都會根據嘅一啲嘅模式嘅。古希臘建築咧最主要有三個柱式，第一個咧就叫多納克柱式，第二個咧叫愛奧尼柱式，而第三個咧叫科林斯柱式。嗱，就等我簡單解釋一下呢三個唔同嘅柱式啦。多納克柱式咧，最主要咧係希臘嘅本島裏邊咧採用嘅。咁如果你睇到個相片嘅話咧，你會見到咧佢個柱式咧就比較粗壯嘅。最主要咧，佢個柱頭咧係一個圓形嘅，好似個碟咁。然後咧就有個柱身，個柱身咧係有一啲嘅凹槽嘅。而且咧個柱身有一樣好得意嘅地方咧，就係佢中間咧係肥咗少少嘅，即係佢唔係一個直上直落嘅一個柱身嚟嘅。 即係去到個底度就幼翻少少。 幼翻少少，中間肥翻啲。同埋咧，佢咧就冇柱坐嘅，佢就直接坐喺个柱基上面嘅，好多人咧就会觉得咧呢个多纳克柱式咧就比较似一个男性嘅一个比例啊，因为佢比较粗壮一啲嘅。另一个柱式咧，我哋叫爱奥尼柱式。爱奥尼柱式咧就一睇就好容易认噶啦，因为咧佢个柱头咧其实咧就好似一个螺旋形，系两个螺旋形嘅，系啦。咁佢亦都系咧个比例咧就比较修长一啲嘅，咁所以好多人咧就认为咧爱奥尼柱式咧就好似一个女人嘅一个比例嘅。咁而呢個愛奧尼柱式咧，點解會叫愛奧尼呢？就因為佢喺愛奧尼呢啲群島嗰度咧發現嘅。咁最後一隻咧叫科林斯柱式，咁佢個柱頭咧就更加容易認啦，因為佢個柱頭咧就係一盆植物嚟嘅，而佢個比例咧亦都更加修長。咁有啲人咧就會覺得佢比例咧就好似個少女嘅比例。而呢個科林斯柱式咧就喺科林斯呢個地方咧發明嘅，咁但係其實咧希臘係比較少用呢個柱式嘅，佢係比較後期裏面發現。其實我哋反而咧去到羅馬時期咧，呢個科林斯柱式咧先更加容易係發現到嘅。 係啦，我哋平時去旅行啦，咁啊睇啲柱嘅時候，可能聽完咁講都係哦，係咪就係、是、知道咯？ 就係分到邊一條柱係乜嘢柱式啦。 其實佢靚喺邊度咧？即係或者當我哋討論柱式嘅時候，其實佢代表住啲乜嘢？即係個價值或者重要性就係咩？ 嗱，其實我哋好難咧從佢靓唔靓呢个角度咧去分析嘅，反而系咧我哋见到个建筑物嘅时候咧，见到唔同嘅柱式咧，我哋系可以知道佢大约咧喺边啲地方咧系流行起嚟，即系话咧喺某一段时间、某一个地域咧有一个设计系好流行，流行到咧佢变成咗一个规范，即系好多其他建筑物咧都跟呢个柱式去做。嗱，譬如咧我哋睇到多纳克柱式，佢就系希腊嘅本岛里边流行嘅，而爱奥尼嘅柱式咧其实就系希腊嘅殖民地一啲嘅群岛里边咧流行嘅。咁我哋见到呢类唔同嘅柱式嘅时候咧，我哋就知道其实佢个根源系喺边度，亦都会知道咧佢个时代喺边度。譬如咧，多纳克柱式通常都系早期嘅，爱奥尼就后期少少啦，科林斯就更加后期，甚至系俾罗马帝国入侵嘅时候先至流行起嚟嘅。 咁、而巴特隆神殿就系以一个多纳克柱式为主嘅一个神殿系嘛？ 佢啲外廊咧就系用多纳克柱式嘅，所以咧而家我哋去到雅典咧，我哋见到嘅位置咧都会见到嗰个多纳克柱式嘅外廊嘅柱廊。但系其实咧佢个神殿中间咧内殿咧其实系用呢个爱奥尼柱式嘅，即系话其实佢系有两只柱式咧摆喺同一个神殿里边嘅。不过咧嗰个就留唔到啦，即系入边个内殿咧就已经即系 倒塌咗啦， 倒塌咗啦。 咁而咧我哋成日都见巴特隆神殿，好多人都系话，喂，我哋睇落去咧觉得嗰个视觉上面觉得哇好均衡，或者覺得比例 完美嘅長方形上面一個好完美嘅三角形， 係啦，係咪我哋所講嗰啲咩黃金比例？有時嗰種感覺就喺呢度浮現出嚟。咁但係我知道佢喺成個建築嘅設計上面咧，有啲特別之處，令到我哋喺視覺上面覺得佢咁完美嘅。 我哋覺得巴特隆神殿咁完美咧，有兩個原因啦。第一個原因咧就係佢個立面咧，就正如阿傑你所講咧，就係跟呢個黃金比例嘅。咁但係係咪建築師起嘅時候已經跟黃金比例啊？定係後來啲人咧用翻佢嚟分析，發覺 覺啊，原來佢係跟黃金比例喎，呢、這個我哋就不得而知啦。但另一樣嘢咧，後來嘅學者咧亦都分析到咧，巴德隆神殿嘅設計嘅時候咧，係做咗一啲嘅視覺嘅調節嘅。乜嘢為之視覺嘅調節咧？就係話，當我哋起一個建築物嘅時候咧，雖然我哋想起出嚟佢係好完美嘅一個長方形、好完美嘅三角形，但係因為我哋人眼咧睇落去一個即係三維嘅角度、一個透視嘅角度咧，其實咧啲直線、啲平行線咧係會歪咗嘅。嗱，呢個係因為我哋嘅眼睇嘅問題。咁所以喺巴特隆神殿起嘅時候咧，佢專登做咗一個調節，就係話佢起嘅時候。專登唔係起到平行線，以致我哋嘅眼咧經過調節之後咧，所有嘢咧就變翻為好方正嘅一個長方形，同埋一個好方正嘅三角形啦。譬如佢嗰個底層嗰個階級啦，嗰個樓梯級咧，佢係專登係做到咧中間係少少拱起嘅，即係話佢本身咧係一個少少嘅拋物線嘅。 即係話，如果我哋譬如擺個圓形嘅波喺正中間，佢就會向兩邊去碌㗎啦。 冇錯啦，其實咧而家嘅學者就係因為咁樣而發現咗嘅，就係佢哋擺個波喺中間嘅時候咧，發現佢會係向兩邊係碌走咗。於是佢哋就知道咧，其實對中間係有少少嘅拱起嘅。 但係我哋如果就咁憑我哋肉眼去睇，未必會咁覺得佢有啲拱起， 反而係更加平。整啲，即係直， 反而係更加直，反而係更加直嘅。 另外就係嗰個巴特隆神殿頂個三角形咧，我哋都話咧係古希臘建築嘅一個標記啊嘛。我哋有人話會講嘅就叫山花，有人叫做山形牆，即係話即係咁由三角形個頂嘅上面咧，就有好多好細緻嘅即係 雕刻、 雕刻雕塑喺裏邊，就係立體嘅雕塑。咁我哋話依個嘅三角形頂咧，人哋講起古希臘建築嘅時候都會提到啊，三角形頂呢種咧就係古希臘建築嘅特色啦，即係咁。係 啊 係 啊，其實呢個我哋就會叫標準嘅古希臘神殿建築啦，就係、是、一個三角形嘅山牆，下邊咧就用一啲大柱去支撐。然后呢大柱的下面呢就是一些台阶。 我看啲资料呢就见到巴特隆神殿我们讲过山墙上面分了东西两边整个三角形移向中间这样。那有一边呢东面呢就是讲雅典娜诞生的故事啦。那而西面呢就是雅典娜和波塞冬呢就是两个神啦那么之间争夺雅典城保卫权的时候的场景。那就去将他们两个故事这样就去雕刻了上上面那么活灵活现地那么令到大家在欣赏的时候可以認識得到當時神話的故事。 其實關於這些雕像都有兩樣有趣的地方。第一有趣的地方就是現在我們去到雅典，我們見到這個巴特隆神殿的遺跡都是米白色，有些石的原色，但實際上原來是有顏色的，即係佢嘅雕像咧，其實係彩色嘅。 但係依家就追溯唔到究竟係咩顏色 啦。係啦，第二樣有趣嘅地方咧，就係其實而家你去到雅典咧，就睇唔到呢啲雕像嘅。係 啊，反而可能喺即係大英博物館就會睇得好清楚。 點解去咗大英博物館咁有趣嘅咧？真係 嗱，因為其實嗰陣時咧，就當雅典咧係俾土耳其入侵嘅時候咧，土耳其當然唔會好用心去保育呢啲咁嘅古建築物啦。咁所以當時咧，即係巴特隆神殿咧，好多嘅地方咧都被摧毀嘅。咁當時有位英國人咧。決意想保育喺呢啲嘅古建築物同埋呢啲咁嘅雕刻，於是咧佢就向呢個土耳其政府咧就大批咧買咗呢啲嘅雕刻，就將佢喺神殿度咧拆咗落嚟，就搬去大英博物館嘅。咁所以而家當希臘脱離咗土耳其統治之後咧，其實佢哋一直都想向英國咧攞翻呢啲嘅雕像嘅。 係，我哋話好長時間咧就係俾奧圖曼帝國所統治嘅，所以話成希臘嘅地方或者愛琴海一帶都係伊斯蘭化咗。咁所以呢啲嘅遺址自然會唔被保留啦。咁但係近世英國強嘅時候咧，就喺中東有好大影響力，咁所以就即係好多探險家啊，種種咧就揾到呢啲嘅部分。咁我哋都有咁講咧，就係話正正就係因為呢啲探險家揾咗好多希臘咧，就原來咁多咁精彩嘅古文明，但係流落咗喺所謂嘅異教徒之手，或者伊斯蘭教徒之手，先至興起近世覺得要保留翻希臘文化呢一個點上啊。 係啊，其實一段時間咧，巴特隆神殿曾經成為咗一個回教廟添嘅。 道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除了有巴特隆神殿之外呢，咁喺佢嘅北面呢其实有一个小神庙呢都好值得大家去关注。咁我哋中文嘅译名呢就叫做伊瑞克提翁神庙。咁入面呢我哋最令人津津乐道嘅呢就係佢嘅一个柱廊。咁大家呢亦都可以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 rthk.hk, 搜寻返我哋第五台嘅建筑二呢个节目。上面亦都上载咗呢伊瑞克提翁神殿嘅图片。我哋头先提过几种唔同嘅柱式啦，咁就有多 克柱式啦，咁有爱奥尼柱式啦，有科林斯柱式。咁而呢一个神庙咧，入面会有一啲我哋话爱奥尼柱式嘅遗迹喺度啦。咁但系另外一边咧，佢有一啲嘅女像嘅柱廊。咁呢啲我哋又可唔可以归纳咗佢系边一种柱式入面？ 其实咧，我哋就唔能够将呢个女人嘅雕像呢种柱咧归纳去一个柱式嘅，因为呢个系比较少有嘅例子嚟嘅。即系点解喺嗰个神殿咧会用呢个女人嘅像咧？其实我哋到而家都唔系好能够好清楚嘅。当然有其他神殿都有用到呢啲嘅女人雕像啦，但系个数量咧就少好多嘅。我谂伊瑞克提神庙咧嗰个有趣之处咧，就系因为佢系同其他嘅神殿咧非常之唔同嘅设计嘅。咁你其实将佢同隔篱嗰个巴特隆神殿一比较，已经见到啦。佢唔单止系同巴特隆神殿呢个建筑模式唔同，佢其实同其他嘅神殿咧都好唔同嘅。咁我谂最主要嘅原因咧，就系佢起喺一个位置咧，个位置系一个高低嘅落差嘅，即系话咧，其实喺卫城嘅上边有个小山丘上边咧，其实佢都唔系即系完全平坦嘅，都有一啲嘅高低级嘅。而个神殿咧就刚刚起喺一个高低级嘅落差嘅中间。嗱，有啲人相信个原因咧就系话嗰个系其实系一个遗址嚟嘅。有啲人咧就话即系喺佢哋古老嘅传说咧，呢个遗址咧就系当时雅典娜女神咧大战呢个海神个地点。 波塞冬 系啦，因为咧当时佢哋两个神咧就争咧边个咧去控制雅典，因为每一个城邦咧都会有一个神去保守嘅。咁所以咧，佢哋就认为咧呢个位置咧就系当日咧佢哋大战个位置嚟嘅。咁佢哋起呢个神殿咧，所以同样咧呢个神殿咧都分开前后两部分嘅，一部分咧就系供奉雅典娜。另一部分咧就供奉海神同埋另外其他嘅神嘅，咁所以咧变咗个神殿咧，好似系咧两个神殿咧夹埋一齐咁样。 同埋可以谂咧，就系喺雅典卫城咧，其实喺成个雅典里边嘅高处嘅，咁其实咧系喺四方八面都能够望得到。咁而其实嗰几个女性嘅雕像其实是向外，喺空中望咯，远远就望到。咁所以你谂下坐船或者贸易嘅时候咧，远处你就会见到咧雅典城嗰个力量啊强盛喺度。咁加埋正话卡文都讲，原来系彩色缤纷靓嘅一个巴特隆神殿。所以成个围城俾人感觉系相当强大，亦都象征住或者代表住咧成个雅典城邦嗰个强势。咁我呢一点咧，都可能系一直以嚟咧，我哋话啲古建筑里边需要咁宏伟嘅其中一个原因。 咁古希腊嘅建筑咧，可以都系话系西方建筑嘅文化一个好重要嘅开端啦。咁啊，无论系佢嘅柱式啦，又或者系佢个神庙嘅成个形态啦，或者佢一啲雕刻啦等等。咁我相信咧，佢亦都为之后好多譬如古罗马时期一啲建筑物咧带来好多咧好深远嘅影响，而有好多嘅标准啊等等，亦都会慢慢咁影响到之后嘅下一代嘅。 系啊，冇错啊。譬如咧，好似喺文艺复兴时期咧，当时嘅文人雅士咧就希望真系可以揾翻古罗马嗰个建筑嘅特色啦。但系去到新古典主义咧，佢哋本来咧都系想揾翻古罗马嘅建筑特色嘅，但系佢哋都嫌咧古罗马都未够最原先嗰个文化嗰个起源啊，所以咧就好多时咧都会即系参考翻古希腊嘅特色嘅。其实你今日咧睇翻我哋而家好多时见到嗰啲西方建筑咧，即使系后期一啲啦，你都会睇到嗰个古希腊建筑嗰个影响嘅。嗱，譬如咧，你睇翻我哋而家香港嗰个旧立法局啦，你都会见到咧，佢中间嗰个部分咧，其实都好似一个即系神殿嗰个形式嘅，就系一个三角山墙同埋一啲柱嘅。咁当然佢就比较大型啲啦，喺后边再有一个圆顶啦吓。 我觉得古希腊建筑嗰个神奇之处就系话咧，佢控制咗我哋嘅想象力，即系话当我哋咧以一种诶石嘅建筑为重心嘅啲建筑物嘅时候，我哋自然就会觉得诶，嗰一种咧就系经典啦，嗰一个咧就系好啦。咁所以我哋会成日都会觉得，又要起啲柱系嘛，要啲柱，咁啲柱就要有一种大理石质感。就算佢已经唔系大理石，都要起成大理石质感。有啲柱式上面有啲花纹，然后要成个有个比例。咁呢一种，我觉得佢控制住嗰个想象咧，先系最重要嘅地方啦。即系要做嗰样嘢嘅时候，我哋就自然以即系希腊马首是瞻。 用眼睛倾听光影流苏，段段可人的香港回忆；用耳朵跨进我城大地，层层多变的本土建筑。香港足迹， 我哋咧第一集咧就睇过即系渔民嘅建筑啦，我哋睇过大澳嘅棚屋啦，第二集咧我哋就睇过新界嘅围村啦，所以第三集咧我哋翻去九龙就睇下咧一个醒系点样，所以今集咧我哋就会睇九龙寨城嘅。 九龙醒咁，但系咧我哋依家九龙城咧就净系见到九龙寨城公园嘅啫，就见唔到九龙寨城。 食泰国嘢咧？ 啊，一个小泰国嘛。咁啊，究竟九龙寨城有啲咩咁特别咧？但系依家我哋又见唔到咧，真系个故事应该好长。 咁我哋话即系九龙寨城嘅最早嘅历史咧，其实佢本身咧就系清朝嘅衙门嚟，即系佢管治成个九龙区，甚至乎又话管治当时嘅香港嘅核心嘅地方嚟嘅。咁依个咧亦都系当时嘅衙门嘅核心位置。咁其实喺九龙寨城嘅核心咧，即系以前仲未拆嘅时候咧，仲揾到当时留低嘅衙门啊，种种唔同东西喺。 依家都见到个。 而家就留低咗个喺公园入边留低咗一个啲嘅痕迹啦。我哋话咧，就依个咧都同当时中英谈判或者英国喺香港建立殖民地中间嘅一个所谓条约之下嘅留低有关系。咁多你话即系北京条约签咗将九龙半岛割让嘅时候咧，喺个九龙寨城嘅部分咧就喺例外嘅，即系话咧就唔系划俾英国嘅，因为嗰个管治嘅衙门咧现喺度。如果我哋睇翻成个布局嘅话咧，我哋话九龙寨城咧其实对出咧有条路咧。延伸出去咧，可以有一条大嘅码头咧，可以一直延伸出去。咁，所以咧，九龙寨城咧，其实既兼有一个政治功能之外咧，佢仲系一个可以通海嘅一个位置嚟嘅。即系本身有一条栈道，有个码头边，然后一直延伸出去。咁我哋话旧嘅一啲香港历史里边都讲过咧，其实嗰度以前系可以啲人去散步啊，系捉鱼啊，种种唔同嘅地方都会揾得到。咁所以嗰个建筑嘅起点咧，即系话我哋脑里边想象嗰种好多高楼大厦密密窒窒嘅景点咧，其实后来嘅事。咁但系最早咧就系一个衙门嘅地方。 其實我諗好多香港人咧，佢哋會比較熟悉九龍城寨就多過九龍寨城嘅。咁，其實咧，九龍城寨都係喺即係九龍寨城嗰個原址嗰度起出嚟嘅啫。咁其實喺九龍城寨起到咁樣之前咧，其實佢係一個九龍寨城嘅，就好似阿卓賢所講啦。佢原先咧其實係一個即係防衛性嘅一個建築嚟嘅。我記得咧，阿卓賢咧上個星期講呢個客家嘅圍村嘅時候咧，都提過海禁呢樣嘢嘅。就係清朝嘅時候咧，有一個海禁，因為當時咧即係海盜橫行，所以咧就清政府咧就好需要咧喺九龙呢个地方咧安置一个巡逻嘅地方，巡逻呢个即系香港呢边嘅海域嘅。咁所以当时咧点解佢喺九龙城呢个地方咧最初咧系安置咗啲炮台啦，亦都成立咗呢个即系巡抚呢啲设置嘅地方嘅。咁但系反而系后期咧，当香港岛咧即系割让俾咗英国之后咧。九龙寨城咧，佢有个新嘅功能，其实就系监察呢个香港岛，即系监察对岸嘅香港岛。咁所以变咗咧，喺呢个九龙寨城，佢原先嘅成立咧，都系以一个即系军事嘅原因嘅。 我打一打岔，加埋一阵间讲。咁我哋话咧，有一个好出名嘅历史照片咧，就系话咧，当时英国人咧喺香港岛捉到海盗，捉到海盗之后咧，因为英国法例咧唔杀得佢。咁所以咧就將啲海盜就運咗去九龍，咁咧就交俾清廷，咁清廷咧就就地處決，咁然後咧嗰啲英國人咧就喺隔離咧就睇斬頭，咁然後嗰張相咧係留低嘅，即係話有幾個人係被即係殺死，咁然後有啲英國人同一個清嘅官員咧，大家就睇住，係啦睇住佢哋，咁咧依張相咧後面背景咧就係嗰個海堤。然后就系九龙寨城，咁所以依个咧就代表住即系当时个处境，都讲卡文所讲嗰个，喺大家隔住个海嚟， 系啊，互相监视系啦。其实就系因为咧九龙寨城一开始嘅时候咧，军事嘅目的系咁强咧，所以佢成个城嘅建立咧都系即系有呢啲嘅军事元素嘅。譬如佢城墙上边咧，其实咧原本咧系安置晒好多大炮嘅，可能系向住即系海域啦，亦可能向住对岸啦。咁城里边咧，亦都除咗衙门之外咧，都有啲军火库啊、兵营啊呢啲咁设立嘅。喺呢个城嘅布局里面咧，佢其实最中心咧都系我哋头先所讲嗰个衙门啦，亦都系咧而家咧我哋嗰个寨城公园咧留得低嗰个衙门嚟嘅。嗱，嗰个衙门咧就会采取一个咧我哋叫做三进两院嘅建筑模式嘅。咁乜嘢为之三进两院呢？其实进咧嘅意思即系一排一排嘅屋，意思咧即系话咧呢一间屋咧其实有三排，中间咧就有两个天井，即系两个庭院咧间隔开嚟嘅。咁所以我哋睇中國建築嘅規模咧，我哋通常用幾多進幾多遠咧去描述嘅。咁而呢個衙門咧就係三進兩遠。嗱，呢個衙門咧，如果大家去到寨城公園見到咧，就會發覺有個好有趣嘅地方咧，就係佢正門咧係有個英文嘅。個英文咧係寫住個 arms house 嘅，原意咧就即係講任院，意思咧就係接濟一啲貧困人嘅地方。咁所以個衙門咧其實亦都有其他功能咧，都係周濟當時嘅比較貧窮嘅人嘅。 咁但系依家我哋就去到嗰个公园入面见到嘅，只不过就剩翻个衙门啦，咁亦都即系冇乜其他遗留落嚟嘅可以见得到啦。 系啦，不过反而咧，头先卓贤咧一开始提到咧，就系话咧，其实嗰个寨城咧系有条即系路咧系通到去码头嘅。反而咧喺几年之前咧，就有一个考古嘅发掘咧，就发现咗其实嗰度系有条桥嘅，就喺呢个启德机场嘅底层咧就揾到出嚟嘅。 相当多人话应该就保留啊。 系啦，其实而家政府未有。 有方案嘅。咁呢個就叫做龍中石橋。其中一樣嘢呢，就係喺嗰個衙門嘅側邊呢，其實有一個嘅叫龍中二學嘅，即係學校嚟嘅。咁點解會有一個辦一個二學呢？而且呢，喺嗰個寨城一個比較好中心嘅位置，咁就有好多唔同嘅講法啦。其中一啲講法呢，就係話當時呢中原嘅政府呢，都會覺得南方啲人呢都係啲冇乜學識啊，啲蠻夷嘅人啦，咁所以都需要呢即係教育下佢哋。另一個講法呢，就係話呢，其實當時九龍嘅人口呢就好少嘅，咁所以需要咧喺鄰近嘅地區咧招募一啲農民搬過嚟九龍嗰度住，咁所以咧有可能咧即係辦一個義學咧，亦都係一個吸引嘅地方。 劃破限界，編寫建築新章，新竹閣。 今集嘅新竹角咧，会带大家去到认识一位法国嘅设计师，亦都系一位建筑师啦。咁中文译名就叫做柯比尔啊。咁佢亦都可以话系二十世纪入面咧最重要嘅一位建筑师嚟嘅。而佢就系生于1887年嘅。 我哋今日讲呢位建筑师勒嘅布斯咧，头先啊，其实话佢系法国嘅建筑师，其实佢本身系瑞士人嚟嘅。不过咧就即系最后咧就迁居咗去法国。佢大部分嘅时间咧其实喺法国嘅。咁但系佢原籍咧就系一个瑞士人嚟嘅，佢就1887年出世啦，1965年咧就过身嘅。其实佢个再生呢段时间咧系好紧要嘅一段时间，因为呢段时间咧就系工业革命已经完结咗，佢嘅影响就已经即系越嚟越大啦，亦都系咧经历过咧两次大战嘅。咁而呢啲嘅历史原因咧，导致到咧阿柯比尔咧嘅设计咧同呢个时代咧好有一个关联嘅。佢見到即係大戰發生嘅時候咧，佢已經本身咧有一個預計啊，佢就認為咧，即係戰後咧房屋咧會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大戰會摧毀咗好多房屋啦，咁好多人打完仗，啲士兵翻到嚟亦都要即係成家立室咁，所以佢當時咧就覺得咧房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嘅，而佢咧係用咗好多嘅精力咧去諗咧究竟房屋係點樣去解決嘅。其中咧，佢提咗好多唔同嘅意見嘅。其中一樣嘅意見咧，就係佢預計咧鋼筋混凝土咧會係咧未來嘅建築咧一個最主流嘅物料嘅，因為咧佢嘅用料咧比較平啦，建造咧亦都比較快捷嘅。咁所以佢好多嘅建築物咧，佢都係主力去用點樣去運用鋼筋混凝土咧去解決呢個房屋嘅設計嘅。 同埋我见一啲资料咧，亦都讲到咧，佢提出咗一种啊，叫做现代建筑五个原则啊，咁就包括有呢个底层挑空啦，咁即系用一个独立嘅支柱挑空咗一层楼，咁就令到呢个空间运用自如啦。咁同埋亦都有呢个自由平面啊，咁就唔需要受承重墙嘅限制，隔墙嘅位置咧，咁就可以依据呢个空间嘅需求去决定。咁亦都有呢个自由立面啦，咁同埋有呢个水平。平窗大同埋有屋顶花园，咁佢有呢啲唔同嘅建筑嘅原则咧，咁大家咧亦都可以上到我哋网页上面去睇下柯比尔嘅呢个建筑，咁亦都可以欣赏下佢呢个现代建筑五点原则，睇下你会唔会可以领略得到究竟现代建筑嘅美学之处啦。 即系我见过一个柯比尔嘅建筑咧，就系日本国立西洋美术馆。咁大家可能都知咧，东京上野公园日本国立博物馆就系中间嗰座，咁由右手边嗰座咧就系西洋美术馆。咁你会发觉。嗰度建築群係非常有趣，因為嗰個國立博物館係非常之日本式，你睇下即係日本嘅建築。而後面咧有一個江户城樓，都係古城門喺度，木嘅古舊嘅建築。咁然後咧有一座而且係現代風啊灰銀色嘅一座建築物。咁而嗰個咧就正正係正話傑所講嘅一樓係架空嘅，因為佢又有一條好似雙層式走廊嘅形式。咁但係遠睇咧係一個灰銀色嘅面，咁然後有好多個玻璃啊，一個正方形嘅一個建築物。咁你會見到佢喺個所謂日本傳統嘅歷史隔離。一個所謂西洋美術館，而兩樣嘢嘅構造咧，亦都代表日本去揾佢呢個建築師喺上野公園咁做咧，其實係嘗試講到現代啲嘅日本同埋舊啲嘅日本擺喺裏邊。 其實咧，阿傑頭先所講咧，佢嗰個即係新建築五點咧，其實嗰五點咧，其實都建基係咧用嗰個即係鋼筋混凝土結構呢之上嘅。嗱，特別係咧，即係我哋睇一啲即係古典建築啦，譬如好似我哋之前所講嘅希臘建築咁啦，佢哋咧嘅結構咧都係喺一個石材，用一個石頭做一個建築嘅結構嘅。咁而用鋼筋混凝土嘅好處咧，就係佢嗰個柱同埋梁咧都係比較輕巧嘅，比較幼細，比較輕巧啦。而且咧可以做到一樣嘢咧，就係話嗰個柱咧。是可以離開嗰個建築嘅外牆嘅，咁即係話咧，佢個結構咧係同外牆咧係冇關嘅，外牆咧係唔需要作為一個承重嘅一個結構嘅，咁就基於外牆唔需要作為承重呢個結構咧，以致咧佢嗰個建築物嘅立面咧就比較多自由嘅設計啦。 咁所以咧，佢就提出咧其中一樣嘢咧，就係話咧做一個橫向嘅長窗啊，咁係佢個新建築五點嘅其中嘅一個即係元素啊，就係、是、我哋。個立面如果唔需要承重嘅話咧，我哋就可以盡量開多啲嘅窗啦。咁、個視野就廣闊啲啦，空氣啊、光啊都會好啲嘅。 所以就係整個西洋美術館嘅門口就係全玻璃一落地就係嗰種嘅建築，就係用方式。係 啦，佢其實因為呢個即係新建築五點咧，即係最經典嘅例子咧，就係佢喺巴黎郊區呢個薩瓦別墅啊，成個建築物咧就真係即係用足曬呢個建築嘅五點啦。個建築物咧就係即係離開地面嘅，就係、提高咗一層嘅。咁地面咧就嗰層咧就用嚟作為公用性嘅嘢啦，好似即係工人房啊，或者係一啲車房嘅。咁但係主要嗰個即係起居室啊，同埋睡房咧，就提高咗去中間一樓嗰個層面。咁而再上咧就係即係佢所提倡嘅屋頂花園啊，就係話如果我哋唔再好似古建築用一個波屋頂，而係用平屋頂嘅話咧，我哋其實就多咗一個空間咧，去即係好好利用嘅可以。 咁我哋咧啱啱亦都有提到一啲混凝土嘅建築啊，咁而我亦都知道咧，其實喺混凝土呢方面咧，其實好耐之前已經有噶咯。 係啊， 咁啊係古羅馬時期開始已經係用緊混凝土咧去做一啲嘅建築物噶咯。咁下一集咧，我哋嘅建築二咧會帶大家去到古羅馬時期，咁去欣賞一下當時嘅一啲建築啦，包括萬神殿啦，同埋當然唔少得嘅浴場啦，同埋羅馬嘅競技場嘅。咁大家千祈唔好行開啦。下一個星期嘅同樣時間咧，大家就繼續聽。我哋嘅节目《建筑二》啦。 建筑二，徐仲文、曾卓贤、冯杰主持，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